所以认识一个人，当他让他做你的好朋友，是一个过程，不是很快就可以做你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他认识耶和华是谁，可是他很想深刻的认识他，到底耶和华还有什么品德，耶和华还有什么能力，耶和华以后会对以色列人做出什么事，他才想知道。所以就是在下一章书，就是34章的第6节，摩西可以解释耶和华的品德，他很多忍耐，很有耐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认识了耶和华过后，还可以知道他的人是怎样的。从摩西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其实是有感情，而且耶和华是有个性的。所以要认识不是一个偶像，不是只是一个名字，可是要认识有一个个性的人的话，是需要时间。那第3个例子呢，就是以色列国族人。我们打开一下何西阿书好不好？何西阿书的第4章第1节，何西阿书的4章第1节，看一下从以色列国的榜样我们可以学到什么。何西阿书第4章1节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要控告这地方的居民，因为这块土地没有心事，没有忠贞之爱，也没有认识上帝的指示。以色列国为什么他们忘记掉耶和华吗？是他们忘记掉耶和华吗？这里说他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指示，已经好多年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认识呢？是他们忘记掉他们的耶和华的奇迹吗？不是，这里说他们没有认识上帝的知识。那希伯来语这个字知识，关于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如果在学校读书的话，知识就是学到了过后，然后 SBM 或者 PMR UBSR 时候，你什么知识有的话就好像吐出来，然后考试时候 ABC 填出来就可以拿满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的知识是怎样呢？是不是靠背的吗？是不是靠知道然后就有个考试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。这里一个文章说，如果谁认识上帝的话，是要表示敬意，要听乎他，还有承认他的权利，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，可是要用出，我们就用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了也不够，我们要使用出来，所以这里的知识也不够用啊。那假如说呢，你说我们驾车时候旁边的路有白线或者黄线，对不对？只靠知道那个路旁边有白线，或者中间有短短一点白白白白的，一有那个白线了，你就等于你是更好一个司机吗？你的驾车技术会更好吗？就白线而已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有了那些白线 double line 或者 single line 都好，他们可能还会刺过去别的一条线，对不对？所以有那些线的也没有用，要讲可以做个好的驾车司机呢，你要用出那些线，对不对？你要在那些范围里面来走，来驾你的车，对不对？所以知道也没有用，要使用出来。圣经呢，耶和华给我们的知识呢，就好像那些白线这样，有，可是我们要使用出来还有用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些人可以问啊，我怎样认识耶和华呢？你有看过耶和华吗？你有听过他说话吗？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全部都没有亲眼的看过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吗？圣经说我们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打开我们的圣经的前言，前面那里他们有一面说，这个圣经含有耶和华的思想，还有耶和华所说的话。所以圣经呢，记载了耶和华的思想，想跟我们说的话，还有他的意思是什么。 所以从圣经里我们可以学到关于上帝。可是也是有些人说，对，好，你有圣经，可是要真正的认识上帝啊，也是很难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三位一体，很难了解他，他是好像一个秘密讲 secret。 你想认识上帝的话呢，你可能要去读那些学院啊，要考那些要做牧师，他们还会知道圣经的内容是什么，所以他们不鼓励我们人来查考到底谁是上帝，查考圣经里面的内容。可是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，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？我们去打开圣经看看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的11章27节，这里说耶稣所说的话，我父亲已经把一切都交给我了，除了父亲，没有人完全认识儿子，除了儿子和儿子所愿意启示的人，没有人完全认识父亲。所以耶稣，上帝的儿子说，他要人类，我们人认识上帝，而且他是不是好像不要让你知道，只是让某某基督徒知道而已呢？不是啊，你看一下他的态度，在第27节说，他很愿意的让我们知道。所以现在是靠我们了，到底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指示，接受他的教导。可是也是有很多人说，圣经是一个很厚的一本书，真的很难学到上帝的指示。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的话，你其实啊应该跟他们同意，圣经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有些字我们不了解，而且有些说他所说的话好像很古老这样，对不对？读了一字两字还是不明白。如果有人这样跟我们说的话，其实我们应该讲你做得很好，最少你有试试下 看一下圣经的内容。可是真的我们同意你所说的话，圣经其实不容易来了解。可是我们有一个秘诀，一个小秘密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读圣经或者要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之前呢，我们有帮忙。什么帮忙呢？通过机会，还有特别是通过个人研读，还有有人帮我们读圣经，教我们圣经。所以可能你们在读圣经，有几些朋友们这里的还在读圣经，你们是不是用那本黄色那本书呢？辨明圣经的真理，或者那个册子上帝以前读过的，上帝对我们什么要求，或者好消息册子，那本书呢真的能帮助你们更认识上帝。还记得吗？那个黄色那本书，如果你打开第3或者第4页，里面有问到很多问题，好像讲可以有个美满的家庭很幸福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上帝是谁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死了过后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也可以讲知道我们讲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上帝，而且以后的将来会怎样，还记得吗？可能你用那个黄色那本书说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圣经老师来跟你说，看一下第3、第4页，这些问题全部都有答案在圣经里。然后过后你开始读圣经，可能读了一个礼拜，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我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下个礼拜他又再来，然后偶尔久了你就学到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们还在读圣经的话，我们想说一句话，就是请不要放弃。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不容易，有时候你会有很多问题，为什么上帝的话可靠，为什么要通过耶和华见证人还有真的真理呢？其他的基督徒不对吗？所以这些问题如果你有的话很好，我们鼓励你问你们的圣经老师。可是那本黄色的书可能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然这样吧，你自己做功课，你可以上网，或者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WOL Watchtower Online， 你 type Google 或者 JW.org， 那边的网站你可以先查，你可以找到很多你想知道的答案。所以鼓励你们做点功课， 看一下那个网站来吸收更多知识。如果要更快的话呢，就是你自己读完那本黄色的那本书，当然你的圣经老师会慢慢的解释给你，可是他也没有说你不能读完啊。如果你读完更好，他会更开心，对不对？所以鼓励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还在跟耶和华见证的研读圣经的话，不要放弃。开始之后是会一点难，可是继续了过后，你会很喜欢，而且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明白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多深的认识上帝呢？我们不想帮你回答这个问题，可是我们可以帮你的就是，我们想让你看一下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多亲，有多深。一个方法就是看一下上帝认不认识我们。刚才第一步就是我们认识上帝，第二步呢就是上帝认识我们吗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1-23节，可能我们不读这个经文，可是你可能读过，在里面记载到很多人以前他们讲，主啊主啊，我认识你啊，我做这个啊，应该得你冤啊，可是耶稣说，耶和华不认识你，你走吧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说他们认识上帝，可是上帝说我不认识你们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给个例子好不好？如果 你有孩子，然后你送你的孩子去一个保姆去帮你照顾孩子，送你的孩子去保姆那里，或者这边有daycare 或者 kindergarten， 有时候送孩子去那里的时候，然后你希望那个保姆那个老师会照顾好你的孩子，可是你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孩子脚膝盖这边流血，很饿，可能还发烧，可是那个保姆说，哎，不用担心，我帮你拖地了，我帮你洗地了我帮你换窗帘了，外面的草我也帮你剪了，只是没有照顾好你的孩子。你的感觉会怎样？生气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的结论就是照顾好我们的孩子，可是反正你去剪草去洗衣服做那些，最重要的是照顾好我的孩子。所以耶和华也是有这样的概念，他叫宗教领袖，他委托了圣经给他们，要他们教好他的仆人，可是反而他们做其他的东西，不是讲多不对，他们好像盖医院，在吉隆坡有很多医院是属于那些Asunta Hospital， 是属于那些Mission Group 啊，那些基督徒所开的，很好，他们做的那些东西也很好很多学校也是他们开的，他们真的帮忙社会很多。可是最主要宗教领袖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帮助人类更认识上帝，更认识圣经的内容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有没有做到这点呢？他们想，如果你跟一个人传道的话，你问他，你有看一下圣经吗？圣经我有读，神父有读给我。所以他们真的不认识圣经，应该的是他们的宗教领袖要教导他们，可是没有。那这个跟圣经所说的一模一样，我们打开一下加拉太书的4:9好不好？加拉太书的4:9，这里说加拉太书4:9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，或者说已经使上帝所认识的，这么有回头差纳软弱贫乏的父亲观念，甘愿从头做这些事的奴隶呢？这里开头说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，或者说已经使上帝所认识的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讲还可以让上帝认识我们呢？我们要有对上帝有信心，还有对他的儿子的赎价有信心。当然这个是个很简单的字，赎价，对他儿子有信心。好像如果你去跟基督徒说话的话要有信心就可以了，有信心你什么病都可以医好，有信心这个就可以这样，这个就可以这样。对， 有信心很重要，可是对他的赎价安排有信心什么意思呢？不然再给你们多一个功课好不好？如果你们在研究圣经的话，你们可以打开那个黄色辨明圣经的书，看一下第五课还有第四课，看一下到底那里说什么。对，所以我们鼓励你跟耶和华见证人继续的研读圣经，看一下你怎样可以对上帝的信心更加深。所以我们还没有说我们可以认识上真正的认识上帝，我们也要查一点上帝有没有认识我们。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跟要有跟上帝有个好的关系。还有一个方法，我们看一下上帝认不认识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认识上帝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诫命。那听上帝还有认识上帝到底是一样的一回事吗？我们看一下圣经讲解释好不好。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三和四节，请你一起打开约翰一书二章三和四节，一二三四啊，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，我们时刻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凭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认识上帝。人说我已经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这个人心里。很简单的解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要认识，要听从他的诫命。那我们可不可以挑选呢？啊，我觉得这个诫命对我来说比较容易，我就遵守。这个的话比较不方便，比较麻烦，比较难一点，那我就闭着一个眼睛，可以这样做吗？给个例子，圣经叫我们要爱护每个人，包括我们的敌人。圣经也叫丈夫要疼爱妻子，妻子要尊敬丈夫，孩子们要顺从听从他们的父母。可是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是丈夫，不是每个人都是父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不可以说啊，这些事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又不是父母，我又不是妻子，对不对？跟我没有关系。可是整本圣经呢是写给谁的？我们每次都是讲啊，那个讲者讲的那一点呢，是讲那个姊妹的，是讲那个弟兄的。哎呀，那个弟兄没有来，那一点呢是讲他的，他刚刚好那天没有来。每次都是想到啊，这个点是给他给他给他。其实圣经写给谁的呢？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从丈夫，尊敬丈夫的话，其实写给每个人。为什么呢？上帝的第一个法令是要我们爱护每一个人。所以在会众里，不管在会众里，在家庭里的话，如果我们按住这个原则的话，那我们在家庭方面，在工作方面，在上课时候，对待人时候，传道方面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时候，全部都会比较少点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只是讲到啊，这个是给那个弟兄的啊，本地需要呢是特别给那些年轻人的，是给那些先驱的，给那些长老的。我们不应该这样说，本地需要是给谁的呢？是给本地这个会众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听演讲时候，听到劝告时候，或者牧羊探访时候，长老给我们劝告时候，请收下那些劝告，那些他们疼爱我们呢，所以他们还会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哪个是对的，哪个不应该做。可能这一点我们做多了，太多了，不应该这样做，减少点我们这样做的方式啊。谢谢，谢谢你让我知道，因为圣经还有圣经的书刊是写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还记得吗？知识的形容是什么？我们不只是要在头脑有这个知识，可是要使用出来。我们要怎样做呢？我们要有信心，特别对耶和华还有他的主治有信心。第二方法呢，你怎样可以表现 你要认识上帝，就是你要听从他的诫命。耶和华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要听。可能你觉得跟我没有关啊，那时候你要更小心，因为就是讲到我们，就是跟我们有关。那可能我们的心不完美，我们觉得啊，我不要听，我不是跟我无关，我们不要这样做，我们要谦卑的接受。那现在如果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点认识了上帝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讲给帮助别人更认识上帝呢？那我们要帮助别人啊，就是强调他们对耶和华的关系，他们也要认识上帝还可以得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强调什么呢？我们强调耶和华对我们人的要求是什么，强调耶和华的旨意对我们人，对我们地球是旨意是什么，还有我们要强调耶和华所答应给我们的将来是什么。我们应该帮助其他的人，特别是我们的续访，我们的圣经研究，还有在爱家主户所碰到的人，让他们知道。在这里呢，但以理书11章33节上部分有说这些话，我们打开圣经好不好？但以理书的11章，11章33节上部分，这里说鼓励你继续打开，因为过后经文也是从这里看。民众洞悉真理的人叫很多人令无熏回。有一段日子，他们由于刀剑祸言俘虏绝乐，就必倒下。所以上部分说民众洞悉真理的人叫很多人令无熏回。那很多人呢，开始认识圣经时候，他们会面对很多难题。那这里说我们要帮他们有了解力，看到吗？第三十三节说他们要有了解力，他们要认识这个真理。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。开始时候可能他们不了解，可能你很想放弃。可是很多人以前古代我们华人他们有学功夫，对不对？开始学功夫的时候是很难，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扛水啊，要练身体。可是过后越学越多了啊，功夫越来越好了，就会啊，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了。那我们身为好像功夫 master，如果叫我们的徒弟的话，叫我们的圣经学生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努力的教导他们呢？还是我们不想收起来，对不对？可能有100个 level， 可能我们收只教他50，不要教他，不是。耶和华见证人从来没有这样，我们可以教他们的，我们就让他们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努力的传道，真的可以让耶和华喜乐。你们不断的什么你知道的，你传给你们的圣经学生，他们也会有一天会很感谢你。那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看一下第32节，同江书32节，这里说下部分说，认识自己上帝的人民却要得胜，行动很有成效。所以有一天上帝答应，如果在以后的将来会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知识过后，会有什么好后果呢？这里说他们会得胜，而且他们会永远的住在这个地球上。这个很好的答应，很好的一个希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问一下今天所谈到的话题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深呢？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的，我们真的很想认识上帝，因为他想帮助我们继续的活下去到乐园里。谢谢。 谢谢你叶腾耀弟兄给我们这个很好的鼓励。 那接下来我们会邀请高弟兄来主持这礼拜天的杂志讨论。 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唱诗歌85首。刚才我们演讲的诗歌，85首。